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这个准点，我们刚听到的歌是周杰伦的《威廉古堡》，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容祖儿的《流沙》。 点点星光再耀眼，也会凋谢。情话说的难分难解，总讲一遍，最后留在你身边，又会是谁？真心是否远比不上一千朵玫瑰？谁是真，谁是假？再狡猾遇上多情也会变傻。那频频挥手心碎的人啊，可明白爱情咫尺天涯，有什么放不下？昨日如烟火，未来如流沙，谁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如何变化？有什么放不下？青春如烫马，岁月如流沙。 来自梁静茹的演唱101，这个是五月天石头独创的女孩轻摇滚跨年最强为爱的一个打气的歌曲，万册童书宝贝偏远孩童的代言的主题曲，来自梁静茹。 就算是爱了剩下多少时间，最遥远的距离就是当我说放弃，即使幸福已经很近，不需要安慰的字句，就算需要很多运气，我用

我喜欢不迟到的人，喜欢不说谎的人，喜欢有真性情的人，也喜欢说出的话和行动相符的人，喜欢内心有温柔和想象力的人，喜欢对一切都有善意而且又有力的人，喜欢内心有价值而且态度坚定不屈服于集体的人，喜欢孩子一样容易付出，容易受伤，容易复原的人，喜欢相信爱和实践爱的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CVT 带来的 I love you 的错觉。 一夜之间你闯进了我的世界，我没有心理准备，你有什么我却一点也不了解，你的心很难归类，我怪我一直都关乎的心扉，然后你走过了我的爱情保护装备，找不到指纹一枚，证明只是你让我掉眼泪。 I love you 的错觉，都因为玫瑰气氛那么美，我才会毫无防备。 You love me too，只是想说收回你对凡一切 I love you 的直觉，都因为玫瑰感觉那么对，你还是不翼而飞。 You love me too， 只是想说收回你，该不会这么快把我的爱真是放飞。你有什么我却一点也不了解，你的心很难归类，我怀我一直都关乎的心扉，然后你偷过了我的爱情保护装备，找不到指纹一枚，证明只是你让我掉眼泪。 I love you 的错觉，因为玫瑰气氛那么美，我才会毫无防备。 You love me too，只是想说收回你对凡一切 I love you 的直觉，因为玫瑰感觉那么对，你还是不翼而飞。 You love me too， 只是想说收回你，该不会这么快把我的爱真实放飞。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填词的其实都没有，写出了自我独白的心灵鸡汤，发现把自己掏空，在其实都没有的状态下调整归零，才会拥有更多，看到和学会更多。在这首歌当中，没有复杂的乐器，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和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和一段心路历程。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

说句只需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我还是爱你一个，即使你有更爱的人，既然说过要两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一个，你那是什么眼神，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你说来说去只需要证明才证明我最爱你，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不要一个人有心语说来听听，眼里沉一闭不要再挑剔，要爱就要欢喜，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有些黑暗只能自己穿越，有些痛苦只能自己体验，有些孤独只能自己品尝，但是穿越黑暗一定能够感受到阳光的温度，走出痛苦一定能够企及成长的高度，告别孤独一定能够收获灵魂的深度。听到的是黄磊和周海媚的此情此景。 举杯为你饮尽离别愁，思念为你燃烧寒夜中，爱写满了手，把摊开看了心痛，情总在纷飞时醉神浓， 为离别在心上头，眼睁为你抹红颜寂寞，泪湿满衣袖，不要你看那翻扬，此情此景我心已厌倦， 为忘人一断肠，后来一生的荒唐，面对命运我步步退让，手一放风将疯狂，爱与不运到绝望，追心爱过我又能怎样，举杯对这份情说珍重， 两心留在梦中同信仰， 也如此相守，你和我慢慢地走，此情此景万别无所求， 对这份情说珍重。 两心留在梦中同心游， 也如此相说，你和我慢慢地走，此情此景万变无所求。 在娱乐圈当中，陶晶莹呢是一个非常响当当的名字，因为她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娱乐女主播。她的伶牙俐齿，她的善解人意，她的幽默，她的搞怪，还有刁钻，常常为人津津乐道。她也让人又怕又爱。在主持文明的同时呢，她也是流行乐坛一位出道多年、个性突出的创作型的歌手。只是后者的成就往往由于前者的光芒而被忽视。接下来领导的歌。爱哟， 一碰我就 实业有限公司诚聘以下人员：各类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会计、保管、司机、水厂操作工、客房经理、厨师、服务员等。联系人侯女士，电话1833169268803163180665。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了，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你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有个爱标记。你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虽然看着你眼睛你不答应，我也要向你请求，绝不灰心。 再见不是失去，而是放下。再见青春是第二次的启程，梦田之心永远怒放。青春再见是卢庚戌的电影怒放的个人概念单曲，耗尽了青春攒出一把力，给回青春一个狠狠的拥抱。充满激情的青春最适合用于挥霍，

是人会成长。 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杨丞琳，匿名的好友。这个是他在发出了半熟宣言之后呢，回头看自己独立走过这些年，也想起了回忆里的初恋。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小，我们曾经携手，曾经想过我们的天长地久，而现在才明白，有些承诺只是证明当时我们很相爱，当时我们太年轻。太多的回忆让创作者发出了对初恋的远远的想念，与此同时也对未来的情感的寄予和厚望。 送魂和茉莉的风，回忆里被爱那过几度，天色好红，温柔好浓，在胸口浮现你的面容，一起活在这城市迷宫，提起你名字心还跳动，却没重逢，只有想碰却又不敢碰的那种激动。也许我们当时年纪真的太小，从那懵懵懂懂走进各自天空，该怎么说让彼此选择，但思念还转动。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深人静里，微信来明亮，看着两人的合照时，心中还是有很多感慨。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一直不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是不是我们下一次会遇到真爱。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吴桐。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梁博，新的，这个是由梁博作词作曲，吉他演奏并演唱，收录在了2014年4月24号发行的首张原创同名专辑《梁博》当中。 夜晚是美的，灿烂辉煌的，我是你习惯的，所以永远不要奢望得到另一种结果。花是盛开的，永远迷人的，不是你想要的，所以永远不要期待看到另一片景色。今天是你的，明天是谁的，我只想要新的，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现在。We'll be right back.

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买奔驰修奔驰做到三河波士智达奔驰店，春节期间正常营业，电话03163725888。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收拾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爱的外地啊，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带着几本醉散文，轻轻登上你家门口，感觉冷飕飕。回忆它左耳飞进右耳飞出，让我绞尽头走。一颗心悬空，分手的五种原因，八个理由，你都说得很溜，不用 rehearsal。我需要一桶冰块，一条毛巾，好在清醒之后不愁上加冻。爱你真的叫人想东想西想不开，你为什么在我醉的时候说拜拜，要一段就真的脚趾头说是痛，温暖的绝情的难道不白啦，我的理由 有些音符你可以跳一支 Tango， 有些音符你可以跳一支芭蕾，这样的音符呢会让你不自觉地和它一起随意舞动，可以很轻快地跳跃，也可以很慵懒地挥舞着双手，完全不理旋律，但是呢快乐就是这么的一切，随性而至。听到的是彭靖慧，让我们同在一起。 接下来的就交给老天，坐在你的身边，迷路也无所谓。秘密如果说完了，随便找理由事情抱怨，就算废话连篇，没人会说那离不开。就把灯在你左右，浪费时间是快乐的，独把灯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独把你那里把独把你怎么把它记得，独把你把你把你把它记得。 节目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了，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歌是蓝又时的孤单心事，明天见咯，拜拜。 下在我窗前，玻璃也在流眼泪，就剩多远都看起来比我幸福一点，用寂寞来自言，还是最想要曾一起走过的夏天，我常常会梦见。我猜不到你真正的感觉，思念写成脸上的黑圈。有的时候我宁愿你对我坏一点，无法停止幻想我们的永远。爱你是孤单的心事，不懂你微笑的意思，只能向你多向日葵，在夜里默默的坚持。爱你是孤单的心事。